据南州县基督教广播电台12号报道，南州县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谴责了日本要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，放弃战争、禁止拥有军队等内容的军国主义复活阴谋活动。